就来时守护斜阳暮，雪松一起脚步。 千古诗才，蓬莱文章，建安骨，一身傲骨，青莲居士，谪仙人，李白追月，逆江河，包黑斩龙，顺迷心，豪气压群雄，能使力士脱靴，贵妃捧砚，仙才辟众美，不让参军俊逸，开府清新。我辈此中为饮酒，先生在上莫题诗，酒入豪肠，七分化作月光，剩下的三分笑成了剑气，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。 谁曾在烟花巷落你等待过，剩下斑驳，我曾以为身在华夏幻想，沉浸入水的女子眼睛中一笑，那是在这发火的风上，吹开红叶般落空缠飘在开满牡丹的庭院，可是伤痕还要画着珠帘，怎么可能让我的鼻流言。这白衣是平凡也习惯，心字也长了八九遍，换了断弦琵琶再复返，对酒当歌唱一晚。这白衣是几番是疲倦，杯空杯满谁将酒打翻，跑来完全换我终线，就算看不清眼前。